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今 日齐脚啊！咁啊，呢度琴日我哋就有一个活动啦，系嘛？咁啊，我一阵再讲啦。咁啊， 有冷啦，我今日 除咗我哋阿宋主威吓。要湊孫之外咧，就我哋三個都到齊啦。 呢個最重要嘅一個即係 任務，呢個任務啊，真 係。即係呢個任務比國家大事更加就重要嘅。 喂，呢個即係以防 先有家後有國。 唔係啲即係湊呢個未來即係社會嘅棟梁，唔知係咪國家棟梁啊？ 齊心，你唔夠齊心。嗱，我唯一齊心咧，我平時唔戴眼鏡，而家戴眼鏡啦。 喂，我係有即係一個家居安全嘅意識，即係獨留。小朋友在家裡是一件危險的事， 咁就即係宋主席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咧，我哋今朝凌晨啦嚇，即係琴晚半夜咧，就新北市嘅新莊嗰邊咧，就有間醫院火燭，咁所以大家 睇心啦。護老院喎， 咁就依個好唔好彩啦，咁就有九個人 不幸。 系啦，咁就10個重傷，6個輕傷嘅，啊，咁就希望呢啲受傷咧就早日康復啦。咁咁因為其實依點解會造成咁大咁多死 嗰個傷亡 咧，特別係死咁多人咧，因為咧佢本身咧就係一個係啲即係末期症狀嘅病人嚟嘅，咁好多係需要一啲儀器幫助呼吸，咁你火燭嘅時候停電啦，所以又引致一啲儀器就運作唔到， 根本走唔到嘅。 系 啊，仲喺度走唔到嘅， 系啊， 都系要人哋 咁就火嘅起因咧，就而家仲查緊啦，咁就即系希望即系 嗱，即系咁講啦，即系成台嗱台灣咧一發生火警咧都好大鑊嘅嚇，即系嗰啲無論 係 卡拉 OK 啊，或者 民宅都係 啊，即系都好勁嘅。嗱咁好多時最後就係判斷就係呢個所謂漏電嚇，咁我頭先我同阿宋主委食飯嗰時都傾過，喂，屌你台灣嗰啲兩腳插蘇啊，我哋台灣旅行就知啦，兩腳插蘇嗰個兩隻腳咧插落去咧，可以係甩甩漏漏咁樣 鬆 鬆飄飄嘅。嗱呢啲喺接觸同唔接觸之間咧，就好易有 spark 嘅，啲火花就出現噶啦。咁呢啲火花咧，就即係其實就係一個 燃點。 漏電嘅，或者有啲電泄出嚟嘅一啲元兇。咁嗱，咁我哋即係唔可以不得不讚香港啦。香港13mm蘇咧，即係個以前啊15mm啦，以前即係再早期15mm蘇，或者再早期啲啊，亦都冇網管啦。 冇啊！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嗰啲蘇底咧係用木嘅。 咁啊，講嗰啲啦，屌你，我講到咁飄遠， 即係 我講緊。咁你有起碼三隻腳，咁你有條叫保險線， 係咪？有 啲咩冬瓜豆腐燒保險線？好啦，咁而家進展到13mm咧，佢有個 fuse 喺度添，有啲咩事燒咗條 fuse， 咁就斷曬電噶啦。 係啊， 咁啊，咁你好啦，我斷唔到電，咁13mm就會會有一個即係突然間漏電漏得好犀利咧，佢有緊急截電嘅。啊，咁所以13mm蘇即係無論15mm都咧，都係一個偉大嘅 發明， 即係防止嘅啊，即係所謂 火警嘅係 啦。所以香港即係好，即係當然都有啦。有時你翻大陸買嗰啲電器落嚟，你就搞到屋企火燭都有啦， 跳電啊咁樣噶。跳電咧就係幫咗你。難阻一阻嗰、那個即係嗰啲咁嘅即係 特即安全閘嚟嘅， 咁你台灣已經係百一鍋㗎啦，係咪？即係理論上係即係比香港 更加低㗎啦， 但係即係都經常發生火燭，而家發生火燭咧，仲係即係好勁嘅， 致命嘅， 即係燒親，即係一定有人死亡啊，仲死即係仲死得唔係話一兩個，死成一堆咁樣，即係好可惜啦。咁即係但係台灣嘅防火意識就不嬲都係。 弱啲 比較差嘅， 弱啲 即係咁，我哋即係都係要讚我哋以前嘅宗主國啦，英國人係即係呢方面 鬼子佬留低落嚟嘅， 佢真係 前兩日亦都有一位係好年青22、23歲嘅消防員啦，救火嘅時候咧亦都係去世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好可惜啊！即係希望台灣方面即係對呢一方面，即係南綠鬥嗰啲唔好鬥啦啊！即係為你搞。 搞好經濟，搞好呢啲民生問題啦，係咪？一次火燭又搞到咁，當然你話，你鬧你賴呢個，新北市咪朱立倫咯，係嘛？咁但係呢個係全國法例嚟噶嘛？如果你全國定咗一條法例，話啲插蘇係應該一定要用啲乜嘢嘅插蘇，係嘛？咁你嗰啲兩腳冚唪唥可以淘汰曬噶嘛，大佬？即係我哋去台灣係最興噶啦，嗰兩隻腳插落去咧，冚家富貴，即係火線同水線都可以調轉嘅，嚇！即係你即係兩頭插都得嘅，咁。我哋搞不清楚哪個制先啱噶嘛，好啦，插咗落去咧又甩甩漏漏掉掉揈咁樣，咁又用得噶喎，咁所以即係係非常之危險嘅，一即係如果我哋用香港標準嚟講，好危險啊！ 我入正題啦，係咪有啲咩介紹先啊？ 中國文化協會又有活動啦，我哋先睇第一幅海報先。呢、這個係咩啊？呢、這個 唐詩宋詞，美學欣賞。 即係我哋又唔識呢啲㗎啦，我哋要揾下揾下。 係人哋識啦， 呢個係廖志強教授，廖教授嚟嘅嚇。咁就佢都曾經喺台灣教過嘅。 咁啊，佢講咩嘅？唐詩宋詞咁大喎， 好欣賞 啊！美學欣賞啊嘛。 即係我哋睇住首詩，我話寫得好靚咁，靚喺邊度咧？個點解會寫到咁靚咧？咁我哋 咁係咪仲有詩詞創作喎？教埋你點作詩喎？ 哇！好犀利喎！ 咁啊，教詩詞創作就真係係一個好大學問嚟嘅。 你淨係講學，淨係講平仄。 我哋講平仄， 我哋學南音嘅時候，你個平仄都坐喺度一嚿雲啦。 你搞唔清楚嗰啲平仄，你就根本就即係話俾你點作詩就嘥氣嘅啫，係嘛？平平仄得平平仄嗰啲啫嘛。 咁當然啦，咁喺即係大家學下點去欣賞啦。咁我相信就好多方面嘅，即係美學方面啦，或者係喺即係嗰個係音律方面啊咁樣。 即係點樣寫到個好靚嘅首詩啊？雖然話即係可能都係。一啲情情塔塔啊，或者都係寫月亮啊、星星啊、太陽啊，咁但係佢呢啲可能係比喻一啲當時嘅現實，係嘛？咁我哋唔喺當時啊，咁我哋從嗰首詩同埋即係呢個作者嘅背景，我哋可以窺探。當時佢寫首詩的心情，同埋嗰個 第二種咧就叫做哪一種咧叫做穿作附會， 都可以咁講啊。其實可能佢寫嘅根本唔係咁嘅意思嘅。不過你後人咧就根據個咁樣嘅背景，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考試局咁啊，出個 DSE 嘅中文題目，咁咧就啲記者啦嚇，就即係揾翻原作者啊做嗰個題目，咁啊原作者做完之後咧，咁跟住俾啲即係香港中學先生改咧，原來改到幾乎唔合格嘅，合格，但勉強合格。 唔係咧，係即係好簡單，即係等一套戲。嗰套戲咧，嗰啲好多影評人啊，或者啲多鳩事嗰啲咧，就哇嗱呢、這個鏡頭用得好啦，嗱佢呢個鏡頭咧就係想表達呢個導演個心裏邊嗰點想法。你問翻個導演，個導演我都唔撚知個做乜撚用呢個鏡頭。屌你！你哋寫到咁撚神奇，你而家講完我個導演先知，原來我係咁樣㗎。 唔係，我睇嗱，即係嗱，我又唔想扯太遠啦。咩丟丟咩鳩啊？ 乜嘢啊？冇你講粗，我講緊文學嘅嘢 噶， 我講文學嘅嘢， 講粗口，唔 係咯？ 你唔識 咁 樣讀， 關之溝在河之洲，屌你個 熟女，即係 粗口。嗱，即係嗰啲嗱，我哋唔識呢啲就要， 我哋咪文化水準即係俾你拉低咗三個百分點， 冇辦法啊嘛，大佬啊，我哋啲粗人啊嘛， 考我哋，考我哋知唔知啊？ 譬如呢個蘇東坡首《水調歌頭》，咁而家好多人就即係當咗一啲即係情詩啊，即係情詞啊，即係攞嚟表達啫。嗱，佢當時蘇東坡當然表達一個愛意咧，佢對佢細佬嘅愛意，就唔係你班吳家產 女，唔係男女之間嘅愛意嚟嘅， 男女係冇撚關係嘅，因為佢同細佬相隔好遠，大家同睇住一個月亮，佢先有咁嘅心情去作首咁嘅詞嘅啫。 即係思念細佬啫。 係，但係你後人咧就將佢咧裏邊咩 咁可以借用嘅，可以借用。 有但愿人长九千里共婵娟，你又讲到与人两个相隔两 地嘅，咁都系亲人啊嘛。 喂，我亲佢可能未成亲人噶，屌你佢嗰个系嗰条女嚟嘅啫，大佬未成亲人噶，想借呢两句变成亲人嘅啫。好啦，唔讲啦。 好，你跟住仲有啊，第二个活动。 仲有咩活动啊？喂，毛笔书法。 嗱，呢个就呢个咧，净系公开去教嘅啊。 呢个唔系我教， 你可以去教。 嗱呢位老友咧都睇我哋节目嘅， 系啊， 都系我哋啲 即系上次我哋见过嗰个。 慎重啲啊，慎重啊，嗱，慎重啊，讲得要。 慎重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咪报名咯，系咪？ 冇错。 即系我仲请教佢点样写嗰一撇啊，咁佢仲话好易嘅啫咁。咁我哋都要請教人哋噶嘛？ 咁佢大師啊，梗係容易啦。 咁但係佢寫個一字都好犀利喎，呢個，因為唔係佢一動喎，呢個係。 佢依支筆係寫動、啊， 但係隻手係咪佢㗎？ 好啦，咁我哋 作者咯， 第三個活動啦、啊， 係。 第三個活動係咩活動啊？ 其實都係同呢個書法有關嘅啊。咁但係就即係我呢個我想去嘅，因為第一唔使錢啦，嗰啲唔使錢嗰啲我最中意 嘅。下一幅 第三個活動，下一幅。好啦，呢個叫做 書法章法淺色。 淺色嗱，咁咧佢會講到點樣寫完一首詩或者詞之後咧，點樣撳個印咧嚇？即係個印，因為都係好教功夫嘅，點樣撳個印啊？ 即係金工啊！依家 咁好啦。咁另外，喂，你寫錯咗個字，點樣處理嗰篇文章咧？係咪咁？喂，有即係我哋睇呢個這個嗰首草書嗰首咁嘅鬼嘢蘭亭 雜序 咧，就好 Q 多錯字嘅啊！即係王羲之寫咗好多錯字，佢點樣處理錯字咧？當然嗰邊嘢唔係發表嘅，佢即係有感而發寫，飲鳩醉咗之後咧就咁寫嘅咧。咁所以咧，裏邊係啲嗱，佢筆法當然係好靚啦，但係即係佢係好多錯字咧，佢點樣處理錯字？ 打個交叉隔嚟寫個。 是啊，真的，或者涂黑佢之後隔離寫個字，或者涂個字下面再寫個另外一新字都有嘅。咁嗱呢啲咧就大師啊嘛，屌大師佢咁處理，乜撚都得噶啦， 都係大師。 如果我哋咁處理一個字，就老師就抌鳩咗落嚟咁噶啦。咁 寫過寫過， 真正應該點樣處理咧？係有一個章法嘅。如果我聽下啲老師點樣講啦， 幾好啊！ 書法都仲好啊。如果紋身真係勸下大家啦，寫錯個字真係唔知點搞啦。精忠報國啊，岳母啊，精忠報國寫錯咗個字，打個交叉隔離再紋過係嘛？ 好，咁啊，三個 活動。我想問下啦。即系抌印，阿乾隆睇完嗰啲字，觉得靓又抌个印落去， 咪俾后人闹咯，整到幅画你 知唔 知？嗱，其实唔知噶，所有嗰啲皇帝名家睇完之后咧，都喺个三手度压个印出嚟，嗬咁啊，吸个印落去咧。咁呢幅嘢嗱，老实讲，越多印系越值钱， 冇错， 系啊。 依家系 嘅，即 系表示真迹啊嘛。 唔系好多人保存过，而且啲人咧好中意喺隔篱写嘢嘅，又写少少嘢嘅。 即系仲即系，哎，真系写得好靓啦。咁即系 我当然人家啦，屌唔得通你宋朝同我谢某人走去吸个印去抌鸠咗佢啦，屌你！ 唔系俾人闹 咧。咁当然啊，乾隆、雍正嗰啲吸个印去，梗系唔同啦，系嘛？ 我哋整咧本来100万嘅，就即刻变咗 跌价， 即系1000蚊 跌价。咁啊嗱，呢啲即系我哋有呢啲班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要認識一下啦，係嘛？即係書法嘅美麗，即 係 章法啊。咁點？譬如即係頭先我哋講啦，喂，吸個印，原來講學問嘅。我哋真係求其簽完個名之後，下邊就打個印，但係咁樣打，我哋都係睇人哋嘅啫。咁究竟實際上嗰個印點樣撳落去咧，係有佢學問嘅。好啦。我哋講完三個活動嚇，咁啊，我會擺上去呢個天天流專頁，大家咧就有興趣就可以報名參加。 你睇《清明上河圖》咧，原來嗰、那個即係商務印書館嗰、那個《清明上河圖》咧，係好多個人，即係證明好多人收藏過。所以是很值錢的、 哦、總之每個名家看完吸個印一定要名家的屌你當然裏面有些不明白的是吧 行家產他即是扮名家即好像我這樣家裡藏書很多但是沒底的 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所以即 你見到印越多其實那個幅畫 是那個表示這個是真跡來的 表示真跡 是啊 讚賞過的 即是無厘頭即是人家說好他又說好、哎、都是好東西啦、嗯、即是我不丟個印下去就 好 即是不懂欣賞 繼續 吧昨天呢就是這個有一個叫813淞滬會戰的81周年的紀念大會、啊、還有即是向這個老兵致敬大會、啊、我和張三和錢兄都有出席這個大會、啊、我們先看看照片先慢慢介紹 好 咁咧，呢個咧就係開緊呢個記者招待會啊！咁啊， 背後有四位， 呢個係 係 嘛？ 係四位，係啊，係啊， 係啦，有四位，即係 身穿軍服嘅， 穿曬軍服。 四位穿軍服咧，就有三位都係我哋神州啲小兄弟嚟嘅嚇。咁即 係咁，佢呢個軍服咧，就據講咧，就係當時係抗日嘅時候咧，真正嘅即係嗰個軍服。 當時個服飾嚟嘅， 係啦，即係嘅，係啦。 唔係因為我琴日同阿錢兄坐埋一齊咧，咁就嗱。即係喺成個抗戰裏面咧，分咗不同階段嘅一啲軍服咧，係、我哋都好難搞清楚邊一段嘅時間用啲乜嘢，因為佢最初嘅，譬如呢、這個就講呢、這個八一三淞滬已經有中央軍，中央軍用德 德式裝備噶啦， 係、 嗯、啊，其他嗰啲，譬如你係川軍啊、粵軍嗰啲又唔同嘅，咁、 嗯、 所以咧就 揮毫唔同嘅、 啊。你係好難誒講話邊一種係最標準啊？咁、嗯、啊，咁但係一般嚟講咧，都係呢一種係叫即係比較灰色嘅一啲係比較標準啲。 係右邊第二位好明顯係中央軍啦。 啊，咁所以就誒嗱，咁啊呢個機 因為佢有個鋼盔啊，呢、這個有鋼盔啊，德式嘅裝備係嘛？ 咁啊，三位即 係 咁我哋圖裡面啦，就中間嗰三位啊，咁、嗯、啊。右一咧，由右邊開始啦。第一位就係我哋嘅主持人啦，咁就阿球哥啦。咁第二位咧就係廣州嚟嘅阿黃紅老伯伯，係 啦。 咁就第中正中間嗰位咧就係呢個萬將軍，咁係103歲嘛，聽講係咪？係 啊 係。嚇，咁就係中將退伍嘅好高級噶。咁咧就第即係所以第四位阿陳炳正老伯伯，係 啦。 咁就101歲嘛，好似話。 係一呢個係即係飛虎隊嘅即 係現存曬最後。位飛虎噶啦，咁佢哋話華籍，咁至於係咪有啲美 籍會唔會有咧？我哋唔知啦嚇。咁對於華籍嚟講，即係中國籍嘅咧、嗯，唯一喺呢個世上啊、嗯，仍然存在嘅咧，就係呢位啊陳伯伯啦。係 啦，咁佢即係喺佢係受訓飛行官受訓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同期打完仗咧，都係剩翻兩個定三個嘅啫，佢同期。 即係佢喺內地受訓。 係。 是被美國軍官受訓？ 喺 重慶。 佢好似喺外國受訓嘅，唔係 好似唔係喎。 嗱， 佢本身應該係嗱，佢應該 因為佢唔係正規部隊嚟噶嘛。 佢咧就應該係華僑嚟嘅。越南華僑，咁後屘就響應就翻去即係就抗日啦，咁就佢本身最初就唔係空軍，咁後屘就改投空軍，咁就受訓，咁就受訓之後咧就揸飛機啦，咁就有飛虎隊又有，咁就亦都做過呢個保護呢、這個即係飛越駝峯啊，咁佢就做呢、這個即係護航啊啲嘅，係咁即咁喺勝利前三個月咧。就飛機咧就俾日本仔打到，咁佢就跳山，咁就被俘嘅，咁就由邊啊越南開始，喺越南定邊度啊？咁係唔記得邊度啊嚇？咁就轉移咗幾個營嘅，咁最後屘去上海咁樣嘅。 好啦，我哋 係啦，咁跟住最左邊位咧就係吳偉依啊，咁就94歲嘅啦，咁佢13、14歲嘅時候咧就係做一個文藝兵咁樣啦，即係做宣傳兵，嚇咁咧就到處係即係唱歌啊嗰啲咧，咁係但係佢都係正規軍嚟喎，就唔係話東江嗰啲即係抽鹹水嗰班喎，佢係正規軍嚟嘅。咁啊，佢咧就 吳依就係我嚟到香港之後就喺加入咗邵氏啦， 嚇喺邵氏又唱歌。 我阿謝太都問我，佢話啊，邵氏原來邵逸夫係我哋啲人嚟㗎，咁即係個見識少啦，大佬。 做大㗎咯， 唉，即係邵逸夫不嬲都自己人，因為佢都養，即係佢都唔好話佢養啦，即係佢都收留咗好多，即係戰後落嚟，即係為咗走共產黨落嚟一啲，即係農夫武師又好啊，影星又好，或者佢啲上一代嘅。下一代啊，即係少時都養咗唔少啲人， 即係黃晶老豆啊咁樣啊，黃天林啊嗰啲， 咁林代啦，係咪啊？即係都係啦， 甚至 自由電影工會， 甚至張愛玲落到嚟香港都有幫佢，好似係咪少時噶？ 我唔記得啦， 好似係少時嘅。 好啦，咁啊，有寫過兩，我哋下一幅相先。下一張相咧就嗱，呢度咧就係個大會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場景啦。 嚇，咁仲有加就有十幾位，總共十幾位老人家出席嘅。咁呢啲即係全部真正正係上戰場、上過戰場嘅嚇。 即係我哋好難得啦，嚟一次咁樣嘅即係向老兵致敬嘅一個大會係咪？即係呢班老兵，老實講。過多十年，我估喺呢度所剩都唔會太多噶啦。 十年五年啦、啊， 嗱，我而家講耐啲啦，講三年。 咁一個咧，其實依個大會咧最主要咧都係希望咧，即係大家唔好忘記事實啦。嚇、啊，咁唔好話，好似我哋講香港嘅抗日戰爭，咁而家咧大家淨係識講東江中代咁。嗱、啊，當然 我入啫嘛嗰啲。 我哋唔可以抹殺東江中代喺依個嘅貢獻，但係。佢嘅貢獻有幾大咧？咁譬如我哋，好似我哋講到，我哋正規軍裏面都有火夫喎， 火寬，咁佢都有貢獻嘅喎，係咪啊？ 冇錯。 嚇，咁我哋唔可以話，誒、哎，佢只係火夫，佢冇貢獻，或者啲同、即係挑夫，佢幫手擔嘢嘅，都一樣有貢獻嘅。所以 我哋下一張相， 中央中隊我哋唔會曬，但係佢並唔係佢哋唔係呢個抗日嘅主力，亦都係好老實，亦都俾人救病去。其實即 係呢度嗱，呢度 差唔多啦。 嗱呢度咧就係即係應該係唱緊中華民國 唱國歌嘅時候。 唱國歌嘅。 嗱，我哋再下一張，下一張有三位即係老兵嘅大頭相啦。咁你睇到咧有兩位是唱緊，有一位是冇唱。 泣不成聲， 點解唱唔咧？唱唔到呢位就係即係廣州嘅阿黃伯伯。嗱，咁佢我估佢即係喺大陸即係被囚咁三年之後咧，都冇乜機會再唱。 誒，唔係喎，我聽有唱喎。 佢唱曬， 唱曬， 佢泣不成聲啊！ 係咁，即係佢唱呢個中華民國嗰種，我相信佢都好耐冇唱過啦、 嗯。 而且亦都喺一個咁樣嘅 環境 之後去唱咧，更加冇機會係嘛？我估佢嚟完呢個機會之後咧，都好難再有下一次嘅機會啦。咁、嗯、所以咧，喺一個感動之下咧，佢就唱呢個中華民國歌嗰時咧，泣不成聲啊！咁、嗯、啊，即係令到好多人都好感動啦。咁、嗯、呢、這個場 咁、嗯、第一即係右邊那位就係頭先講嗰位飛虎啦、 好啦，咁啊嗱，咁啊即係我哋都有啲網友有參加嘅嚇，同、啊、我報名。咁我哋琴日都有成差唔多40多人啊，即、嗯、係我哋自己呢個谷啊， 咁天南之友啊。 咁啊，成個場就大概擺咗30圍到啦，30圍到啦。咁啊， 咁大家琴日就如果睇新聞咧，都應該有睇過嘅，即係有幾個電視台一啲傳媒都有嚟訪問嘅。 蘋果啊，呢啲有登嘅啊，蘋果、東方、無線、無線就呢次好上面啦。 嗯， 播咗差唔多1分鐘05秒，即係2分鐘嘅時間。 住幾秒 咁，我因為人剪咗嚟啊嘛，咁話咪有個時間，有個時間喺度啊嘛， 咁我要 K 補都好似有啊， 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教育啦。 因為琴日剛啱亦都係即係香港嘅重光係咪？70幾年啊！ 好啦，咁啊啲想飛歐嘅啦，我哋翻返嚟。 好， 咁我哋講講嗱咩重嗱呢個淞滬會戰係一場 咩戰役咧？ 咁我哋簡單講啦，因為都仲有好多題目啊。嗱、其實咧就即係當七七抗戰，即係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咧、其實就即係已經即係中日戰爭係在所難免噶啦、必定一戰。咁即係蔣當時蔣委員長就覺得，喂，如果我喺北平同你打，對即係對嗰個成個中國嘅影響啊！是很巨大的、即是他們都想著打北平、三月亡華嘛，所以呢就即當時委員長就說我要將他引下來向南、向南之後呢他就將那個整個戰線就拉長了、真的很成功、即這個很成功、即真的他由東打西然後再要南下、他的補給線就長了很多呢、當時即日軍的精鋭部隊是30萬，但我們有190多萬，嗱，即係好慘烈嘅，百幾萬，喂，我哋最後犧牲係30萬，即係呢個對比係，你睇到我哋啲武器之渣，係根本係冇得打嘅，咁但係血肉足長城啊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用地方嚟換你嘅人，咁啊，所以就長第一，即係要將個戰線拉長，第二。希望能夠頂得耐啲，就俾國際去注視、 即係以空間換取時間。 咁、呢個當然成功啦。第二就係、當時仲有啲，因為除咗個中央軍，個中央軍個唔知幾萬人嘅啫嘛，大佬唔知30000人到啫嘛。你要靠中央軍就撲街啦。咁所以咧，當時都令到即係川軍，即係四川廣東軍啊， 兩月 啊，都即係廣東廣西啦，咁、都即係都。北上啊，帮呢场战，所以咧，可以投入100多萬嘅军人咧，就当时即系全国即系一片，即系对呢个日本声讨嘅，即系当然要大家尽力啦，系、嘛？即系当然，点解呢站咁嘅川军啊，两广嘅军，即系迟迟唔喐咧？第一系军阀割据啦，当时都仲系倾掂啫嘛。第二就系呢班人家对呢个蒋委员长梗唔满意啦。但是國難當前，即係呢啲人都要能夠放棄佢哋本身嘅成見咧，都北上啊，即係為國家盡一分力。咁所以場戰爭係非常之慘烈。當然到最後，拖咗足足三個月。這個8月13日淞滬戰爭開戰，到11月11日嚇，11月12日咧。就即係我哋成個即上海撤退埋啦，即係會講到呢、這個四行倉庫啊，即係呢、這個 最後據點啊？ 因為那裡是最後的，因為是掩護其他的軍 撤退先 撤退，留下這所謂400個人守這個四行倉庫，但是個問題就是當時記者問喂你有多少人守啊，800 盡大啦， 其實只有400個人到最後就是因為楊慧敏、就是、這位、就是、女童軍就游過蘇州河，就給了一面10公尺的、大國旗， 大國旗 在這個四行倉庫就升起了、亦都因為這一支旗亦都因為這400個人守住這個四行倉庫、亦都令到世界呢是更加觸目、引起、就是、 國際 的關注、所以、當然從戰爭拖了三個月、三月亡華，結果亡不到，打到、就是、 上海還在上海那裡 系啦，佢自己都焦頭爛額，咁結果就即係因為亦都係因為呢面國旗，亦都因為謝晉元團長率領呢400人咧，最後就係撤退去呢個英租界啊，所以就唔講咁多啦，因為都詳細嘅嚇，咁啊即係當然到打完呢場仗，即係呢場會戰之後咧，薛岳啊，即係呢個張宗仁啊嗰啲都對即係蔣公。即係蔣介石當時嘅呢種咁樣嘅戰略好唔滿意啊！只直情係紛紛就話：屌你咁，你咁樣打邊度得咁？但係呢、這個亦都係當時蔣委員長係諗到最後結果。喂，佢真係嗱呢一扎人，老實講，呢扎人犧牲值唔值得咧？今日睇當然值得啦，當時睇咁啊，梗係唔值得啦，無啦啦做咩送啲命上去死啫？30萬人啊，大佬！但係個問題。的確確令到日軍是從東至西到要向南，將個呢、這個戰線拉長。 即係個三個裏面係不斷咁增援。 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場仗係好慘烈，但係亦都係引起咗世界嘅關注。 喺個戰略上面成功啦，即係令起北方嘅日軍咧就不斷咁係增援到呢個上海嗰邊。 啊啊、所以就呢一場仗是慘烈的，但係都係第一場嘅，亦都中國中日戰爭的第一場嘅會戰。咁、即係老實講，係即係中國軍隊漏打嘅。我漏你來打，屌你漏你隻抽。咁啊咁啊，當然即係而家八年抗戰勝利之後，我哋咁啊噏乜柒都得啦，係咪？即係勝利國就噏乜都得噶啦。但係即係當時當然嗰個決定係非常之困難嘅。 咁、當然啦，即係昨日。嗰、那個大會嘅主題都係提醒大家，係嘛？ 無忘歷史嘅 嚇、無忘歷史嘅係嘛？即係嗱，當然即係 莫讓歷史成灰。 係啊，莫讓歷史成灰啦。咁你即係琴日嚟講咧，喺其實喺香港，我哋呢班有心嘅朋友一齊搞呢個活動之外咧、其實喺大陸咧都係有啲有心人咧都有搞呢一啲嘅類似活動。咁當然共產黨啊，梗係話佢嘅功勞啦，係咪？咁但係即係今日我哋喺香港呢個地區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咧，都叫做有啲媒體，香港嘅媒體咧，就係即係播放呢、這個段新聞，咁啊令到香港人咧都了解到。 咁當然呢個所謂媒體嘅播放，當然有我哋分工呢個曾冠華兄啦，因為佢都係媒體人係嘛，咁啊即係佢都識好多呢啲媒體上面嗰啲朋友，咁、大家都俾面嚟、如果我同你搞，都係搞沙圍，有撚人嚟咩？ 琴日嚟講咧，似啊喺廣州嚟嘅黃雄爸一呢位八歲老人家啦，咁其實佢都有講即係話，即係抗日嘅。真相要俾大家知道，咁其實都係暗，即係大家都明白嘅啦。抗日係邊個抗日咧？ 冇錯，因為嗱，琴日咧，琴日我雖然喺屋企啦，但係都有睇一啲即係瀏覽一啲網絡上面嘅世界。咁、即係大陸咧，亦都係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呢幾位老兵咧、都有被邀請咧出席佢哋大陸一啲嘅紀念活動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包括黃同伯伯咧，佢都係唔去參加嗰啲，就嚟香港。你香港呢、這個 呢、因為呢位黃同伯伯咧，佢就係1957年反右運動嘅時候咧，就打啲咩即係請嘅國軍咧，因此呢、這個身份咧就勞改足30年㗎嚇。 係冇錯， 去到80幾年咧先至放翻出嚟嘅。 係同埋咧，即係喺網上邊，我哋都睇到一啲嘅留言咧，喺微信上邊睇到嘅留言咧、即係仍然係有相當多嘅大陸嘅群眾咧，都了解到呢場戰爭咧，呢場戰役咧係國民政府領導嘅。 係啦，咁希望咧即係香。香港更多人咧係瞭解呢個抗日真相，咁我哋好，譬如我哋香港嘅抗日戰爭裏面咧、東江中隊其實揸流唔係又唔好講揸流灘嘅，即係其實 九十歲嘅啫，呢啲大佬呢啲地方嘅小， 係啦，咁得，我哋就下一節翻嚟再講。